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记载在约翰一书三章三和九节，经文这么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请到梁永善牧师在英国跟我们讲道。他今天要我们跟我们讲的题目是苦练话苦，将时间交给梁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今天很开心呢，即係嚟大去同大家分享啦。咁咧就我自己即係仍然嘅嚟大去好享受咧，能夠同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話語。咁啊，而家係正月，今日係咪正月二十咧？即係仲係新年啊嘛。咁當係新年嘅時候咧，咁咧仍然祝福大家啦，喺新一年裏邊咧身體健康。咁啊，最緊要咧即係我哋有從神而嚟嗰種嘅福氣，要我哋喺埋一齊。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苦練話苦。我曾經俾人話我喂，你唔應該講呢啲道，因為嗰啲係生肖嚟嘅，係迷信嘅咁樣。咁我自己就會講呢個係掛狗頭賣羊肉。咁我藉住咁樣咧，可以吸引人。我冇理由新年俾阿玲玲啊嗰啲講曬噶嘛，係咪先？咁我都要嚟帶去講翻嘅。好，咁咧今次喺呢個嘅苦練話苦裏邊咧，咁我第一樣嘢咧，同大家嚟分享就係咩咧？就係與苦謀皮。與苦謀皮係點講咧？咁樣。咁就係話咧，我要嚟，但係去同只老虎講話，我想攞咗你嗰一個嘅皮啊，我嚟做皮球。咁大家諗下啦，你同只老虎去講攞佢嘅皮嚟，但係去做皮球嘅時候，只老虎會唔會俾你咧？係絕對唔會噶嘛。咁佢唔會俾你嘅時候，不特止，佢仲會點樣咧？佢仲會嚟到食埋你添。但係好可惜，今日有好多人咧，佢就向撒旦咧嚟到有類似咁樣嘅商議。討論就同撒旦講：喂，可唔可以俾個機會我？如果你俾機會我嚟帶去得到一啲嘅好處，咁咧我就點啦？佢甚至會諗：喂，如果我得到啲好處，第二時我會打翻撒旦添。有一本好出名嘅小説叫《浮士德日》嘅，係咪？就係講呢個嘅後生仔將個靈魂咧就賣咗俾咧即係魔鬼，咁然後咧就可以嚟帶去做嘢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有睇到一套嘅電影，嗰個電影係乜嘢呢？就叫做《追魂交易》啊，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咁係阿爾帕仙奴同埋咧，即係奇洛里維斯做嘅。咁又係講自己將個靈魂賣咗俾魔鬼啊。好啦，有陣時我哋諗，喂，我犯少少錯啫，咁就冇問題。但係記住，當你同一罪嚟到沾染咗嘅時候咧，你就係乜嘢咧？你就騎虎難下啦。咁咧，你好難嚟，但係去咩咧？你都擺脱嘅，因為罪唔係一件兩件，罪係一種力量，將我哋緊緊嘅嚟帶去糾纏。當你犯咗錯，成功咗啦，你會繼續犯錯，係越犯越大嘅。你想回頭，有陣時係好難。縱使你回頭都好啦，咁你往往就會點樣咧？係受著好大嘅傷害。咁啊，一會同大家講啦，我嗰陣時喺香港咧，每一年嘅年初一咧，我都會去咩咧？就係去户外團契，同一啲戒毒嘅女仔啊嚟到拜年嘅，因為佢哋唔可以翻屋企嘅。咁啊，同佢哋嚟到拜年啦。咁佢哋已經冇再去吸毒，但原來佢哋喺吸毒嘅過程當中，有陣時佢哋會出賣自己嘅。佢而家冇再犯呢個錯啦，但係當佢嚟帶去回頭睇翻咧，其實係好傷嘅。記住，同魔鬼交易，我哋一定输硬嘅，而且咧呢个系不平等嘅交易嚟嘅。记唔记得耶稣被魔鬼引诱嘅时候咧？耶稣被带到上个山嗰度啊嘛，咁咧就俾你睇到世界同埋万国嘅荣耀。魔鬼同佢讲：你只系拜我一拜，我就可以将呢啲嘅荣耀俾你啦。你有冇留意到耶稣咧？冇话你讲咩啊？你边有料啊？可以将万国荣耀俾我？某个程度，耶稣都承认魔鬼可以将呢个能力嚟带去俾人嘅，但系拜一拜啫嘛，佢绝对唔肯，因为呢一拜咧就会令到佢失败嘅，所以我哋绝对唔好同魔鬼咧有任何妥协。咁啊喺呢度拆开嚟讲咧，可能有啲人离开咗香港好耐啦，咁啊耶稣嗰阵时面对嗰个就系试探山啊嘛，咁咧就见到世界同埋万国嘅荣耀，但系知唔知香港都有个试探山嘅？知唔知喺边啊？ 在红磡火车站对出，你站在那里，你会看到呢世界和万国那两个地方的。那啊，那个就提醒你呢，生命是很有限的而已。那那个另外一个的试探山来的。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下回想回呢，你都曾经可能跟神讲的，可不可以给我放下假呢，这样。很简单举一个例，我都想跟神讲数的。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就跟神讲，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我买政府奖券，即是那些彩票呢，你就给我中奖啦。你俾我中咗奖嘅时候，我就抽十分之一出嚟奉献俾教会咁样。咁但我唔得，后屘我就将个价钱 mark 高啲。我神啊，如果我中咗奖，我就十分之三奉献俾你，但系都唔得嘅。咁后屘我个导师同我讲，神系唔会答应你呢啲嘢嘅。喺香港有一个黑社会大哥好出名嘅，咁佢信咗耶稣啦。但系我信咗主冇几耐咧，佢就分享翻，佢同神请假，我神啊，可唔可以？俾我放下假，我放完假就会翻嚟你身边。我好想搵多啲钱先，然后维持住我嗰个生活。咁咧，于是佢就点啊？有两年走咗去泰国，就开地下赌场。咁啊，当时嗰个泰国嘅总理就系咧，即系他信。咁啊，但系后屘他信俾人告佢贪污啊嘛。咁啊，就要改变你嘅形象，于是要封杀所有地下赌场。咁啊，都未算惨，我自己见证就系、是。佢臨俾人哋封地下賭場嘅一個月咧，佢張張賭台啊都輸錢嘅，結果佢血本無歸，一毫子都收唔到。咁咧，佢就嚟到分享咗咧，佢咧曾經咧喺香港好犀利噶，喺佐敦嗰度咧有間 disco 叫三四八嘅，佢曾經咧就點樣咧六點之前係俾教會啲年青人啊去嗰度玩嘅，甚至叫教會合作，咁咧就免費俾你去玩，咁啊傳福音。但六点之后呢就关俾佢啦，佢就继续运作呢个嘅 disco， 甚至俾啲人可以买一啲软性毒品嘅。咁啊，结果呢你估神系咪俾佢咁样做呢？神系唔会容许咯。后屘佢就俾人哋拉咗啦。咁俾人拉咗之后呢，佢就后屘真正悔改。咁样嘅时候，咁你留意，有阵时我哋唔能够唔醒呢件事，神不断嘅睇住我哋呢，我哋好有压力噶、哦。咁咧，诗人曾经发出呢个呼喊。在诗篇139篇的第七节，他说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有时我们的罪性呢都很想叫我们呢，喂，可以放松一下啦。但不要忘记神不单单的保护着我们。好，我请 Alice 和我们读出就是诗篇121篇的第三、第四两节，好不好？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顿。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原来神是24小时看住我们的，这个不是监控，是神爱的保护着我们。但是同样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祂不想我们犯罪，不想我们来带去犯错，因为犯了罪是会令到我们自己受伤害。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圣洁和爱。很简单举个例，那个做丈夫跟太太说，老婆啊，可唔可以俾我出去放下假啊？出去玩两三日呢？啊，我同阿 Mary 啊，同阿 Rose 啊，有啲亲密啲嘅关系，可唔可以啊？咁样，我想问一下，有边一个做太太嘅正常嗰啲啊，系会容许自己嘅丈夫咁样嘅？系绝对唔容许噶嘛？所以你记住，如果我哋同魔鬼嚟带去讨价还价，你系与虎谋皮，一定得唔到你嗰一个嘅利益嘅。同样你跟神说，神啊，你不要看着我啦，都是与虎谋皮。但是不要忘记，因为神的爱，所以祂不放松给我们。好了，第二个的成语就是为虎作伥，读个伥字的。那伥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伥是鬼啊。那这个出处就是宋朝的苏轼在呢《渔舟闲话》里面说，猎者曰：此伥鬼也，识为虎食之人，既以鬼而遂为虎之翼。即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个人被老虎咬死了，就变成鬼，这个鬼就叫伥。但是他竟然呢就来帮这只老虎去引诱人做帮凶，等着老虎来带去吃。即是说呢，帮助一些不好的势力。有些人为了利益，为了金钱，不单单狐假虎威， 更加是为虎作伥，为那些有势力的人，甚至那些恶势力鸣锣响道，打压那些权力者认为的反对者，甚至这些人会埋没了自己的良知、信仰，作出不公义、不合神心意的事。你看圣经里面都有这些情形出现的。昔日犹大王约沙法第一次和北边的以色列国的国王阿哈联手去攻击基列的拉门，当时有400个建制派的先知为了讨王的喜欢，阿哈就问他，喂，我打这场仗赢不赢的？哇，这400个先知说，哎，神祝福你啊，你一定打赢这场仗的。这样怎么知道呢？约沙法王说，咦，我听到你们国家有一个先知呢是反对派来的，经常反对王来的，我都想听下他的意见。就说不要叫这个人啦，这个人讲真都没有好东西的。这样但是约沙法我都要听。于是呢，那个建制派的先知呢就派了个代表找即是米该亚跟他说，嗱，我们400人都说神会祝福王的，你跟我们一起来说这些这样的说话好不好？但米该亚说不会，如果王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了。那时候呢，当他见到王的时候，米该亚就说，你今次去打仗你输了，不单单这样，你还会被杀添。哇，为什么我一讲完这句说话之后有什么事发生呢？好，我们看看列王记上22章的24节。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 你看，讲得真是温文尔雅，如果是我就会读得较为刺激一点。说这个基拿拿真是拿拿林，即使问一巴冚埋去面，你做咩？你而家你耶和华的灵几时离开我哋同你讲嘢啊？你竟然话王你又失败，我哋400个都话神话我哋听赢硬噶啦，咁样。咁你留意下呢个人，佢即刻嚟带去冚佢一巴，呢个岂唔系狐假虎威、任意妄为咩？原来有啲人当佢有啲嘅势力撑住佢，佢就唔惊噶啦。最简单举一个例，有一个人仲话自己系即系信耶稣嘅添，咁咧但系屋企系摆咗观音像噶。佢咧就嚟到参加咗一个嘅人嘅宴会，呢个叫鸿门宴啊嘛。咁点知呢个宴会里面有人就中咗即系 positive 嘅。咁于是咧呢啲系叫即系亲密嘅接触者，就要佢隔离啦。去到竹篙湾隔离嘅时候咧，佢就好嬲啊！佢话做咩啊？你点做嘢噶？系咁闹，闹特首，闹嗰个嘅即系医管局里面嘅负责人。咁跟住话到，你哋要派个冲锋车嚟啊，接我走啊！如果唔系就乜乜啦咁样。你谂一谂，如果呢个只系一个平民啊，系唔系一啲强嘅势力支持住佢，佢敢唔敢咁恶咧？嗱，呢个咪就系狐假虎威咯。另外一个相似嘅情况就系咩咧？忠心侍奉神嘅先知耶利米，佢就传神嘅信息，就是、以色即系犹大国不断嘅背叛神，所以神就透过先知话：你哋会亡国，你哋会被巴比伦嚟到人去灭亡。你哋会被掳到去巴比伦，但你哋要信服。话你谂一谂，呢啲咁嘅信息，如果而家讲嘅时候咧，一定告佢叛国啊，一定会拉佢噶啦。当时当佢喺圣殿宣讲呢个信息，当时嘅宗教领袖、圣殿嘅总管就叫巴斯户尔，真系一巴又嚟啦，竟然用私刑，冇经过法律嘅程序嘅审讯。就将耶利米嚟到囚禁，甚至虐待佢添。好，我哋咧嚟带去睇一睇啊耶利米书20章第一到第二节。 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作耶和华的殿嘅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呢啲事，佢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面雅敏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 你留意到这个是圣殿的总管宗教领袖，他即刻就怎样呢？就来带他锁起耶利米虐待他。这些人不就是为虎作伥？很可悲的历史不断的重演。今天我们见到不少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得到权势，他们就狐假虎威、 为虎作伥，做出一啲佢哋自己良知都认为唔对嘅事，甚至有啲人号称自己系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都系咁样，时常讲一啲歪理，为不义嘅事嚟护航，或者佢哋会得到即时嘅利益、权力。但系有一日，当佢哋所倚仗呢啲嘅权力失去咗嘅时候，会点样？我相信神一定会审判呢啲不义嘅人。所以我哋唔好为咗眼前嘅利益嚟去出卖自己嘅良知。我见到好多人啊，好可能咧，佢以前反对某一个嘅政策，但系而家咧靠近咗权力嘅时候，佢就嚟去赞成，真系枪咗鬼，即系昔日佢所唾骂嘅，今日嚟到赞扬。但系我哋仍然相信神系我哋最终嘅审判者，我哋绝对唔好嚟去做呢啲嘅事。好，跟住第三个咧就系虎父无犬子啦。即表示老虎佢生出嚟嗰只唔会系狗仔嚟噶，佢嗰嘅佢啲儿女一定系佢嘅特性，系威猛而可畏嘅。今日我哋系神嘅儿女，神俾我哋有恩典，我哋成为佢嘅后裔。咁呢个系神嘅祝福。好，我哋睇睇约翰一书第三章嘅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嘅第一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我不知道大家，特别你小个时候，你想不想做别人的儿女啊？我记得我小个时候很想的，因为父母很疼我的大仔，管得很严的，但是我上学臭我放学，没得出街的。我就很羡慕那些小蚊仔，隔离邻舍那些，父母不管他的，周街去玩的。好啦，再大少少嘅时候咧，我更加羡慕嗰啲有钱人啲仔女啊！哇，含住金锁匙出世，住嘅地方又大，有工人使，我自己就系咁啦，好惨啊咁样。但系会唔会有阵时我哋做基督徒咧？我哋有阵时都特别信主冇几耐嘅时候，我哋都唔系好想俾人哋知道我哋系基督徒，因为点解咧？哎呀，俾人哋笑啊，俾人哋咧嚟带去挖苦啊咁样，我哋会。觉得自己喂，我是天地万物主宰的神的儿女，我们是荣耀的。但很可惜，有时我们被世人嘲弄，但是圣经说他嘲弄我们是因为什么呢？他们不认识神嘛。但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我们就将我们的特性失去了。现在我在英国，再过一段就是南爱尔兰。南爱尔兰，你知不知道纯种的南爱尔兰人呢，他的头发是怎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就是纯种的南爱尔兰人，他们的头发是红色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很多，那他们头发红色就被人觉得是异类，所以就要笑他，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特地将自己很特别的红色的头发就染成为金色的，就失去了他们本身的特色。今天请你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单单领受神的祝福，我们更加要似我们的神，虎父无犬子。圣经很清楚的来指出，我们是要似我们的神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第十两节。第九、第十两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犯罪，我们要似我们的神一样的这么圣洁，这个是很重要的。凡向我有这个指望，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今日我们一出世没几耐的时候，好真有时候我们的外表未必一定即刻好像我们的父母的。咁但系唔系净系外表啊！如果我哋慢慢同我哋嘅父母多啲交往嘅时候，我哋内在嘅性格啦、我哋嘅价值观啦、我哋嘅表现啦，往往都系会受父母嘅影响嘅。因为我哋有父母遗传嗰个基因啊嘛。好真咁讲，我自己咧好多嘢原来俾我爸爸影响嘅。我爸爸系一个较为节俭嘅人嚟嘅。好细个我已经见到我爸爸咧点样嚟到悭钱啦，用剩好短嘅笔去搵插个笔筒，可以继续嚟但系去写嘅。人哋寄嚟嘅信咧，佢揾把刀解开咗，嗰啲信封咧摊开去咧，就爱嚟做草稿纸啦。我到今日啊，我都系咁样嚟带去做草稿纸嘅。咁所以你留意到呢个系好重要。所以今日我哋 是神的儿女，我们圣经有没有似我们的神呢？那当然似我们的神是要怎样，就要跟神有亲密的交往，这个是很重要。如果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使到我们能够警醒，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犯罪了。那所以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好好地的亲近神，以致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好。如果我们不似神呢，苦年有一句说话给大家，或苦不成，怎么反泪犬。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我们的生命不好的时候，喂，这样的时候呢，反而会令到我们的信仰受着亏损。最简单举个例，有一个的人，即是几年前的，咁咧就民建联嘅，叫周浩鼎。当佢嚟到系去竞选嘅时候，话：，大家投我票，我大家都系主里边嘅兄弟，咁样冇问题嘅。但系新年嘅时候咧，佢就竟然嚟到系点样咧？同埋一啲嘅人走去咧车公庙嗰度上香。咁啊，隔篱嗰张图咧系今年影嘅，有对年青夫妇，佢俾捞电视访问嘅时候话：，我嚟咗十年噶啦，虽然自己信咗耶稣，但系初一到初十嘅时候咧，我都会去庙嗰度参下神、拜神嘅，我都会有捐献嘅，捐献俾车公。咁咧，但我平日都要去礼拜堂噶。哇！当我听到呢啲新闻，阿哥你唔好讲啦，唔好话自己系基督徒啦，俾你累死啊！阿山无赦啊，即系嗰啲咧都话自己系基督徒啊。咁你谂下，收声啦，唔好咁啦，系咪先？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哋要好小心。要好地亲近神，我哋咧真系神嘅儿女就苦父无犬子。好啦，另外一个成语就系或苦不成反泪犬。咁咧点解咧咁样？啊，见唔见到呢度写住中华历代列祖列宗插咗香，有香蕉有苹果噶，但喺边度出现噶？喺间教堂出现噶。见唔见到嗰个嘅神职人员呢派緊圣餐啊？但係呢个系咪就系融合呢？喂，我会觉得呢啲咁样嘅信仰呢，真系令到人对信仰呢产生嗰个质疑嘅。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唔好嚟带去做呢啲事。好啦，另外一句嘅说话就系虎落平阳，点啊？被犬欺，即系表示嗰隻老虎去到平阳呢个地方系冇乜树林㗎。咁咧，呢个唔系自己嘅地头，连只狗都可以虾佢。呢、这个就表示人失势嘅时候咧，你就会咧俾人哋嚟到欺负啦。嗱，今日唔好忘记大卫王，当佢犯咗奸淫，结果就引嚟咗好严重嘅恶果啦。因为佢其身不正，唔能够啲教导自己的儿女啊嘛。佢同父异母嘅，即系哥哥咧，亚沙龙就奸污咗自己同父异母嘅妹妹。咁嘅时候，但系大卫又唔识点样嚟教仔，冇闹佢。于是咧，呢个妹妹嘅哥哥咧就好嬲，唔系 ，sorry， 系他玛嚟到杀，即系奸污咗暗恋。咁后屘咧，呢个哥哥就系亚沙龙，好嬲，后屘就杀咗呢一个嘅兄长。咁咧暗恋，咁咧后屘逃亡，系咪？终于大卫都猜透个人咧，叫佢翻嚟啦。但系就对呢个仔冇表达嗰份嘅爱。后屘亚沙龙就背叛啦。咁啊，大卫就要逃亡，个仔背叛个老豆。好啦，当佢逃亡嘅时候，有一个便雅悯人叫做示妹，见到大卫失势，俾自己儿子追杀，于是就点啊侮辱大卫，甚至咧嚟带去揾石头嚟掟大卫添。咁呢段经文好长，大家睇啦。咁咧就一路嚟去咒骂佢，佢话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你去吧咁样。佢咧嚟去咒骂大卫。佢话咧，跟住佢话点啊？抵你死啊！因为你系流人血嘅。我话咁啊，当时跟随大卫嗰个将领叫做阿比西就话：，哎呀，闹王，我杀咗佢。大卫点讲啊？唔好杀佢，神系透过佢责备我，等我咧可以罪恶嗰个刑罚减轻嘅，由佢啦咁样。好啦，跟住咧，大卫咧就嚟到系去对阿比西讲，佢话到。连我个仔啊都攞我条命啦，想何况呢个便雅悯人由佢啦，由佢啦咁样。好啦，后屘大卫终于喺约押嗰个帮助底下杀咗亚沙龙，佢班师回朝啦。咁啊，但系班师回朝嘅时候咧，哇！呢、这个嘅侍妹曾经嚟带佢掟嘢嘅，好我睇睇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三节，我哋请翻同我哋再读出好冇？ 侍妹在大卫对面散播，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壤他。 你见唔见到大卫系王嚟噶？但系当佢失势嘅时候，连一个平民都可以咁对佢。咁呢一个侮辱咧，系令到佢刻骨铭心嘅。咁但系又唔好忘记，有阵时有啲人唔系犯罪，但系佢都会受住一啲嘅苦噶。但系啲人就可能即刻咧会180度嘅转变啦。约伯，约伯大家知道佢系冇犯罪，但系魔鬼嚟到攻击佢，佢失去咗佢嘅财富。约伯自己当日都有一个好大嘅感慨。原来佢威嘅时候咧，好多人对佢咧系好唔同嘅。好，我哋睇睇约伯记29章第7到第11节，同埋第25节。 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面称赞我，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 睇唔睇到当约伯风光嘅时候，几多人尊敬佢，几多人尊重佢？但当我一失势嘅时候咧，就点样咧？但如今俾我年少的人嬉笑我，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即系唱我啦，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口，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睇唔睇到？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情况，系好无奈嘅。喺现实嘅社会里面，甚至教会嘅圈子里面，我哋都见到唔少呢啲咁嘅情形。当你得势嘅时候，当你有名望嘅时候，唔少人会赞赏你，对你发出呢一个嘅称赞，阿谀奉承，但系系桥龙画虎咯，为你锦上添花，甚至一啲好唔中意你嘅人。在那时候都会沉默的。但只要当你一失势的时候，哇，这个或者是你自招，但也或者是你无辜的。但这个情况逆转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那么一些的人即刻跟你割席，跟你来得去断绝来往。都不得止，有些人还会落井下石，扔多你几脚。喂，你就要接受这个现实的无奈。真是苦落平阳被犬欺。所以请你记住，当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太沾沾自喜，因为很多时候那些赞美呢是虚假的，是虚浮的。但是当你失意的时候，又不要那么沮丧，因为这个不是终极的结果。有一天你可以重上这个高峰。正如大卫后来他终于透过约押赢了这场仗，班师回朝，可以作王。你又见到呢，哇，情况是怎样呢？很现实，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骂他掟石头的侍妹呢，是第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家族来到欢迎大卫回朝的。那他很怕大卫杀他。那但是大卫呢就说，是啊，你来欢迎我。啊，比西就你杀了这个人。但大卫话唔好，呢个系神祝福我噶嘛，点可以嚟去杀佢呢？你唔好净系睇呢段圣经啊！如果你净系睇呢段圣经，你觉得大卫系非常好，系咪？但系大卫一个好记仇嘅人，佢临死嘅时候咧，竟然嚟到点样咧？嚟到去叫到咩咧？所罗门做嘢啦！好，我哋睇睇列王记上第二章嘅第八到第九节。 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缅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妹，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 所以你看到大卫几得人怕，即是当日他说到他对我不好，是神透过他来刑罚我。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真的要饶恕那个人咯。但原来这个是虚假的饶恕。他呢即是来带他怎样是很记仇，心胸很狭窄，深谋远虑，而且是假仁假义，经常利用人和朋友的。后来连帮他的元帅约押他都违命叫所罗门杀了他。所以后来所罗门就用了一个藉口呢，将示妹一家全部的来杀了。但是你又不要看大卫是这样的。我们本质 都是有什么呢？有罪恶在我们当中，有时有美好的一面，但都有邪恶的一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但都有我们的短处，有正面的事，也都有不少负面的事。所以记住，我们在神面前每个都是罪人，神接纳我们，求神要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自夸。所以请你记住了，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好像大卫那样。他说到今日有些人是这样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甘心受这个的惩罚咯。好了，最后两点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表示你要冒险，你要付代价，才可以得到宝贵的东西。大卫呢又忠心于他的将领和跟从者，这个是大卫的祝福来的。咁咧，当佢同非利士人争战嘅时候，咁啊，非利士人咧就安营喺伯利恒啦。咁啊，大卫就喺伯利恒嗰边噶嘛，佢就好想，哎呀，我好想饮下家乡嘅水，家乡嘅水好甜，就好似而家我哋嚟咗美国又或者嚟咗英国嘅人咧，哎呀，香港啲嘢就好食咯，哇，啲出前一丁都好味啲哦，咁样，哎呀，啲烧卖虾饺好食哦，咁你会谂起呢啲嘢噶嘛？咁大卫只系讲一讲，哎呀，我好想咧饮一饮咧我自己乡下伯利恒啲水，谂唔到有三个勇士知道大卫有呢个心意，竟然做乜嘢啊？佢哋穿过咗非利士人嘅军营，去伯利恒嗰度攞水俾大卫饮啊！好，我哋睇一睇撒母耳记下第23章嘅15到第16节啦嘛。 大卫喝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 你看到这三个勇士很值得我们欣赏，我们广东话所说就是两肋插刀，哇，为了你的主子努力去做一些的事。这个时候很真的说，如果你好爱一个人，你想讨佢嘅欢心，当佢见到一件物品，啊，佢好中意，而呢个嘅价钱又合理嘅话咧，我谂你都会买嚟俾佢，等佢开心啦，系咪先？今日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知道神爱我哋，我哋有冇体贴神嘅心意，愿意为神付上咗代价咧，讨佢嘅喜悦咧？神嘅心意系乜嘢？好简单啫嘛，神嘅心意就系、是。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愿意努力的传福音，为主作见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传福音有时不容易的。好了，有时我们会很害怕，哇，那个是大学教授来的，那个是很多人生经验的，我跟他讲呢，我讲他不行的，这样。但是好真，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原来不只是我们去讲，神是帮助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是需要面对挑战的，有时候要付代价，甚至要冒险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惧怕未信的人，哇，他们很厉害的，如狼似虎那么凶猛。只要我们来带去清楚这个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惧怕那个是不是苦月，定还是安全地带。尽管我们以为那是安全地带，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苦月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却步，我们是要得到苦子。就好像那三个勇士那样。我们为了神的缘故就可以拓展神的事工。好了，所以虎年里面最后用一些跟虎有关的成语或谚语作为结束，希望藉此加深我们的思想。今天我们要好地倚靠神，不要经常暴露在那个的试探里面，因为撒旦呢，他呢就会卧虎擒羊，如狼似虎这样将我们来吞噬。我们对罪呢应该谈虎识变，绝对不要轻看，更加不能够与虎谋皮。我呢好想同撒旦妥协得佢嘅好处，咁样只係抱虎而眠，同埋与虎同睡。 如果我哋让罪留喺我哋生命当中嘅时候咧，我哋就养虎为患，养虎自耻，而罪只会叫到我哋越踩越深，以致我哋咧嚟到去世成骑虎，骑虎难下。所以罪一定要对付噶。如果我哋放纵罪嘅时候，只系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啫。当我哋嚟到去喺神面前，你有认罪，我哋成为神嘅儿女嘅时候咧，我哋就应该虎父无犬子，绝对唔系狐假虎威。如果唔系嘅时候，只系画虎黑袍，然后画虎不成反类犬。我哋唔能够荣耀主，反而羞辱咗我哋嘅主，所以我哋更加要好小心。生命嘅历程咧，系人生会有起有跌嘅，或者有一日你苦落平阳，但系唔好失去信心。只要我哋喺神面前嚟，但系倚靠佢悔改认罪，神会帮助我哋有一日，我哋终于能够点样咧？重新得力，龙腾虎跃，龙骑虎尊，再靠住主，好似猛虎出牙咁样，可以攀上高峰。最重要系咩呢？我哋靠住神，加上我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好好地嘅进步。最重要，我哋唔好为虎作伥，落井下石，更加唔好桥龙画虎，虚情假意嘅对人。我哋要认真嘅，靠住主嘅时候，我哋会如虎添翼，龙吟虎啸咁样去侍奉。我哋咧要发掘喺我哋教会喺周遭里边。原来有好多潜龙伏虎嘅人嚟噶，佢哋好有恩赐嘅，于是我哋会请我哋嚟到帮手，就能够喺呢个嘅天龙风虎嘅世代里面为主打美好嘅仗。求神帮助我哋。最后一句嘅成语冇打出嚟噶，大家都熟悉噶，作为基督徒，最后我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乜嘢，虎头蛇尾，净系某个时段，哎呀，好地亲近神，但跟住就无以为继。求神你好帮助我哋。好，我哋嚟带去祷告。祷告之先，我就最近又想咗一句新嘅成语，就是如虎添翼。是咩意思呢？如是愚蠢个愚，政府个虎，增添个添，疫情个疫。原来啲政策唔好嘅时候呢，就会令到嗰个嘅疫情增加。这个就真是苦年里面的如虎添翼的。那么求神来到帮助我们，好不好？好，我们来到低头来祷告。天父，我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去学习，愿意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和激励。求主你来到眷顾，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祈祷乃奉主得胜的名，阿门。